我站在月台，你迎面而来，缘分的安排就是这么奇怪，像个坏小孩，不安排立出牌，忍不住想猜你和我的未来。爱就像一场吧，和比赛一开始就不能停下来，我只想现在认真过得精彩，无所谓好与坏。爱让人变乖，突然间开始温柔了起来，爱就怕你离开，不再继续这场比赛。爱让人变坏，懂得了什么时候该耍赖，爱让你走不开，习惯我对你的依赖。谈一场恋爱，学会了忍耐，总有些意外让人受伤害。只要你明白真心爱与被爱，我愿意等待你给我的未来。爱就像一场吧，